第十五课，我要照张相。一，句子。 九十三，这是新出的明信片。 九十四，还有好看的吗？ 九十五，这几种怎么样？ 九十六，请你帮我挑几种。 九十七，一种买一套吧。 九十八，手机没电了。 九十九，你打通电话了吗？ 一百，它关机了。二，绘画。一，在邮局。 有明信片吗？ 有，这是新出的。 还有好看的吗？ 你看看，这几种怎么样？ 请你帮我挑几种。 我看这四种都很好。 那一种买一套吧。 还买别的吗？ 不买了。 二， 这个公园不错，那种花真好看，我要照张相。给玛丽打个电话，叫她也来吧。哎呀，我的手机没电了。我打吧。好，我去买点饮料。你打通电话了吗？没打通，它关机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这是新出的明信片。 二，请你帮我挑几种明信片。 三，你打通电话了吗？扩展。一，我给他发电子邮件。 二，我给东京的朋友打电话，我说汉语他不懂，说英语他听懂了。 四，生词。 新出明信片，好看，帮挑套电打通关机不错真照相照哎呀照相机交费拿玩找专名东京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这个照相机是大卫新买的，昨天北京大学的两个中国学生来玩，我们一起照相了。北京大学的朋友说星期天请我们去玩，他们在北大东门等我们，我们去的时候先给他们打电话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三声加第二声。 语言，以前，有名，起床，旅行，美国，很长，举行，检查，早茶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分钟，一种，重要，仔细，汉字，桌子。